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讲下新年最后一集唔会有错啦，今年。 嗯， 今年系最后一集啦，个农历年计啊，系嘛？ 系。 咁啊，过年啲恭贺嘢咧，就留翻下个礼拜先讲啊。 嗯。 咁下个礼拜年初一啊嘛，做节目。咁即系话下个礼拜有节目啦，唔使停啦。 嗯。 啊，费卵事咧，跟住我一停咧，啲网友。 啊，年初一都出啊？ 错，做出啦、哦，一年停一次算啦。我啲交代我哋啲。即系唔似嗰啲一陣又有病， 唔係我發覺咧，你要輪咯，餓下啲人咧。 咁又唔想，唔係另一日餓一餓咧。 睇下任何人咁樣，屌一餓 幾撚， 我幾年一出嚟，哇！ 屌三大 萬幾啦， 屌你三大係嗰、那個係嗰個平台嘅三大節目，但係當然有我份嘅。我冇都冇，我淨係得佢做得死啦！黐撚線，我唔相信佢立曬嗰萬嘅。起碼三次嚟我啊！屌你老味，我真係覺得，因為啲人贊我多過贊佢嘅， 即係所以即係要餓下㗎，真係。 咁啊唔，我一年餓一次算啦。即係我成日覺得會影響到生意㗎。 哦， 啊你唔做咧，啲苦咧真係賣唔出㗎嘛。 佢冇呢個考慮。 佢哋唔記得㗎嘛？佢呢啲人唔即係唔提佢人。 我講緊任何人冇呢個考慮。 啊，佢冇呢個考慮啊嘛。咁樣我有呢個考慮。 你三年唔記得我，咪鳩罩 咯。係咯，撚就咯。咁我唔同㗎嘛。我要提偶然要提下啲網友。 冇錯。 喂。只老虎冇老虎，唔系话你唔得，冇老虎你冇玩啫。啊，咁即系冇老虎冇咁好玩咧。 嗯， 我呢就更呢一次我更加明白。不过唔留翻呢集讲啊，即系我拉布天才嚟噶嘛，我留翻下个礼拜先讲。冇老虎唔稳掂，真系呢，即系我真系觉得有少少系咁噶啦。咁啊，唔好讲人啦，就讲翻你啊。 嗯， 即系咧，你玩完之后啦，其实我睇翻个。個微信我哋嘅朋友圈嗰個群組裏面啦，我哋啲問牛即係阿牛啦，聊天室嗰度啊，咁你留一説前恥啊，多年屈辱咁樣，知乜撚嘢啦？唔撚突知啊，咁上下嘅嘢啦。 基本上即係最知個意思就係話， 唉，吐氣揚眉， 係吐氣， 唉，新年啊嘛，唔好一説前恥，吐氣揚眉，就嚟新年啊嘛，吐氣揚眉。唉，新嘅一年有一次新嘅開始咁樣，即係我見到你話好似講到好開心喎。 咁就真係開心嘅。 點嗱？坦白講啦，人咧玩嗰次咧，係 OK 嘅 ，OK 嘅。 唔係，首先啲腳係好玩嘅， 係 嗰三位網友開唔開得名㗎？ 佢都唔識， 一個姓史啦，一個姓史啦， 有一個係幫啲名人做嘢嘅，唔得，唔講得。 一個姓史啦，一個姓許嘅講得啩？ 我都冇人識嘅，應該對對咪先啦。我驚我有 呢兩個啦， 有一個係加拿大嚟嘅嘛，又係。 係啦，係啦，姓許嗰個就。 哦，得啦， 即係我嘅同鄉嚟。 你同鄉啦，咁就另外一個就點講咧？幫名人打工噶啦，我咁講啦。咁另外佢兩個都幫你名人打工㗎。 哦。 啊，咁樣就 咁姓史嗰個都唔好。 係啦係啦。 唔好講史乜乜啊。 係啦係啦，我哋唔好講啦。咁我哋講網友啦咁樣啦。嗰個名人大家都好尊重嘅，有時佢點柒佢啦 嚇。你都講緊邊個啊？我都冇。 好超市嘅人哋一間。 啊 ？OK。啊，唔係啊，就算啦，算啦，唔好講，唔好講啊。啲八字頭嗰啲唔好講， 冇講。 八字頭啲唔好講。誒，氣憤兩時，即係咁啊講你先嚟講下同嗰班網友先啦。 唔係講我同佢哋嗰啲 interaction 啦，即係我哋啲互動都好好玩㗎。即係點樣講咧？係好啱 feel 嘅即係玩法咯。即係大家都會有默契嘅玩啦。 嗯。即係我睇法咧，就俾你即係好撚簡單啫嘛。 嗯。 我哋有一個好新未見過嘅，即係你同鄉啦，加拿大嚟嗰位，佢係未玩過我哋呢個形式㗎，佢連鱷魚係咩未見過，石披牌係乜撚嘢未見過，係啦， 喂，咁呢啲人咧，通常就會有兩個可能性嘅， 係啦，一個 係咧就悶撚到閪， 係啦，企得曬喺度啦， 唔識玩嘅，淨係顧住温女嘅啫，嗱佢就另外 一隻啦。 佢就相反啦，乜鬼嘢都肯試嘅， 系啦， 乜鬼嘢都依啊！ 咁啊，證明嗱呢位網友帶嚟嘅加拿大朋友啦，咁 估計佢呢個網友都會帶佢去其他場玩嘅，估計啦，因為啲客人嚟嘅，好似係好招呼客人啦。咁啊，咁同我哋玩，咁開頭梗係攞只鱷魚出嚟啦，咁樣，喂，已經氣氛非常好啦，係咪先？咁樣，咁其實都唔算，即係呢次玩鱷魚係比以前玩鱷魚咧嘅氣氛已經差咗㗎啦。 嗯，差不多啦。 即係啲女唔太驚啊，最難。 咁你出曬名。 有一個問題喺度而家，只係而家咧唔知點解啲女越嚟越狼啊，即係唔撚只驚鱷魚，點解咧？因為我哋有一個新嘅玩法啦。 嗯。 撳中嗰只鱷魚咬。 嗯、 一咬你是左右两边飲。 嗯、 我想下错不应该这么玩。咁、 嗯、 中你就飲、嗯。因为左右两边飲那条女是不太怕、啊。咁、 嗯、 中了最多不咬。隔离那两个飲我觉得开心。喂咁所以咪吓唔到啦。吓、 嗯、 唔到就去唔到那种气氛喺度啦。咁、 嗯、 我想过因为我諗住成日搵啲生意玩下啦。咁、 嗯、 其实我成日觉得撳一隻鳄鱼牙中了你得一条友飲。喂，真系唔好慣噶嘛，咁左右兩邊飲咪好咯，係咪先？但係就形成咗啲女撳就唔怕撳，反而唔驚撳啊！ 反轉咗目的 啊！係啊係啊，佢想撳咗， 撳中係懲罰，依家變咗撳中係 獎勵，獎勵。咁佢證明嗰條女就唔會驚，更加想撳。咁、 嗯、 我哋嚇唔到啊、 嗯， 因為其實我哋最緊要就係嚇啲女，攞啲氣氛， 咬又唔痛嘅係咪先？ 係咯，咁啊攞啲氣氛，一齊咬都幾好嘅，幾多恐怖噶嘛？咁、 嗯。 都錯嘅，所以咧咁呢次玩鱷魚咧，個氣氛係唔夠以前好嘅。 嗯 ，OK， 但係當然啦，個加拿大嗰位你同鄉啦，就未玩過啊嘛。 嗯， 咁佢而家嗰度玩啫。 嗯， 咁啊就咁啊，冇問題啦。跟住玩下，其實氣氛去都唔錯噶啦。 嗯， 咁跟住又玩下找朋友啦。 嗯， 啊咁啊找朋友都係玩咗兩個圈啫。 唔掂啊，太多人啊，我哋十個人啊。十個人你找朋友真係找死嘅， 唔係㗎，我哋試過13個、14個，我哋試過，我係試過有3隻色係唔撞㗎咋，我都玩過。 八個人已經係即係最理想嘅人數，我覺得、嗯、再多咧，你真係好難停 啊，好難停。其實好簡單，好簡單啫，三鋪都飲嘅，咪轉下一個 咯， 可以咁玩嘅。 咁、嗯、 因為找朋友都開心啊！ 係啊， 大家有得飲啊嘛，咁都開心啊！咁玩下，梗係試下玩下啤牌，其實都唔需要嘅。我就覺得嗰日唔需要玩啤牌。 我覺得就係最氣氛昇華就係玩啤牌。 係，都啱嘅。你覺得我係覺得唔需要嘅啫，而氣氛已經夠啦。 但 係 再昇華， 再昇華啫。咁因為其實我幾留意一啲新嘅網友㗎嘛，新嘅朋友啦，呢位其實唔係網友，佢都係識聽人識講。咁佢一定唔係聽眾啦，識聽人識講淨係。普通話識講啊？ 唔係佢識聽， 識聽，識聽唔識講咯。 咁佢可以聽噶嘛？ 嚇、啊！ 我哋網友會介紹 唔得啦。我哋咁樣講佢聽唔聽 到？ 聽唔入耳嘅，因為我哋講太快嘅節奏太快， 嗯、 即係要慢慢講咧。咁佢 可以翻聽， 好辛苦嘅，佢好辛苦嘅。如果佢唔識唔係太熟嘅話，而係啲 hea 啊嗰啲未必識噶嘛，係咪先有啲字咁樣？咁我特別留意佢。咁、 嗯、 我梗係玩石啤擺啦。其實坦白講啊，嗰副啤石玩唔曬，玩一半嘅啫。 嗯 嗰、那個網友，嗰、那個牛公好撚好玩，好好玩咧、啊！哇，嗰個講話從來冇試過咁好玩。我話跟住咧，臨尾玩完呢樣嘢啦，我咪坐低唞下先啦。 嗯， 跟住佢知唔知佢走嚟就走過嚟攞杯酒走過嚟，我講咩啊？仲有冇其他遊戲？妖你後屘我係張強咩？你估大佬 洗衣機 又整個洗衣機俾你啊？ 我話事， 唔係可能佢真係噶嗰個如果。有啲洗衣機啊，帶呢個網友去玩咧，即係呢個加拿大嘅朋友去玩咧， 發癲啊真係！ 我真係癲撚咗都得啦，因為佢有啲真係可能未玩過。嗱、首先而家一來佢哋啊，我哋呢班網友啦，即係名人打工呢兩位朋友啦，呢、 嗯、 兩位網友啦，佢哋係點樣講啊？佢嚟嚟去去唔會離開深圳玩啊，唔會太遠。 嗯， 因為我同佢講話去下珠海好唔好？咁、你老啊，真係遠喎、 啊，即係疫區都唔得啦。 啊，疫區都佢都遠，所以佢哋只可以，即係我諗最遠就應該係橫江噶啦。沙井都未去，未同佢去過。 嗯、 即係我同佢提議過去沙井玩嘅。啊，咁佢哋都 啊，好似話住喺羅湖嗰邊啊。 啊，佢哋喺羅湖做嘢，亦都有喺羅湖有屋咁樣。啊，即係租屋啦，可能喺宿舍，我唔知啊。其實呢啲我唔問噶啦。 嗯。 啊。咁啊，係佢就話俾佢咧，佢幫別人打工啫嘛。 嗯。 啊，咁佢如果唔講我都， 哇，咁咗橫江嘅真係方便好多。啊，如果佢住喺羅湖，橫江就好方便。 因為佢咧搭的士咁過嚟嘅啫嘛。 你見我都唔介意去就知啦。 啊，好嘅，明我明白嘅。咁啊喺度啱啱玩，咁覺得好開心啊！即係我成日覺得點解嗰個加拿大嗰位朋友會咁開心咧？即係因為我哋嗰兩位網友唔識帶佢去玩啊嘛。唔係，除咗唔識帶佢去玩之外咧， 仲唔識提供遊戲。 係啦，唔識提供遊戲啊嘛。喂，坦白講，如果呢啲俾我招呼，即係而家係我嘅，而家係客人，佢呢一世都跟我啦。喂，神山府500蚊包，你要唔撚要唔撚要就問你咩跟我玩。喂，我真係隨時跟，即係照俾你啦。講真，即係你諗下一個人想唔好話氹啦，傾生意又好咩路咧？你想罵住個客咧，有酒，有女，仲要好玩咧，咁嗰個客咧就永遠黐住你。咁因為咧，嗰個網友已經咪下次我要走之前都會問我下次幾時玩嘅，係誇張到點咧？我哋跟住完之後，我帶佢哋食宵夜啦，咁我拖住件女啦，咁唔講你嗰筆先啊，咁其實佢哋三個噶嘛，有一位咧四眼嗰個啦，我講四眼嗰個啦，四眼嗰個就帶女上房嘅，佢就神山府嘅顧客嚟嘅 ，OK， 係啦，咁啊唔知佢未入啦，唔清楚啦，咁啊佢帶女上房啦。咁跟住就剩翻另外嗰個網友同埋個加拿大嗰位朋友啦，一齊食宵夜，都好喎、啊。開頭咧，佢哋嗰兩件女咧都肯一齊落去食宵夜嘅。咁我嗌下啲嘢食啦，咁樣我又同表妹一齊啦。咁嗌啲嘢食，咁跟住食食下咧，阿林林又過撚咗嚟，又食下宵夜。跟住嗰兩件女就要走啦。咁當然真係有客啦。咁當然我哋唔會同佢哋即係扯得咁撚耐啦。咁佢可以揾多次坐多錢噶嘛。咁跟住佢哋走咗，咁跟住咧嗰個加拿大嗰位朋友咧就話：喂，下次再玩喎，一定要再玩喎，哥，係一定要，即 係佢有冇抄咗你牌啊？ 冇啊，我唔知佢冇用微信嗰啲，我冇啊，即係 我都唔記得抄佢牌喎，啲咁。 唔應該抄嘅，因為佢係人哋啲客人嚟噶嘛，係咪先咁樣？ 即係除非佢主動問。 係啦，佢再問我咯，我就俾啦，因為其實有兩個係聽眾嚟噶嘛，係咪先？咁都其實我都淨係有一個人嘅微信嘅啫，即係有嗰、那個幾靚仔嗰個，即係話嗰個唔係靚仔唔得啊！四眼嗰個我冇佢微信嘅、但佢啊幫襯賣神山虎嘅，點樣買神山虎就係要個靚仔幫佢買嘅，幾複雜啊！你話幾複雜？ 明白。 咁啊，佢哋點樣嘅過程我唔知啦。總之就我邊個我都唔知道，我淨係知道。加拿大嗰個網友喂，嗰個朋友係好撚開心啊！ 係 佢之後佢 咪同佢玩啤牌嗰陣啦，好好玩噶。點解咧？佢怕醜噶，佢對住啲女怕醜，好下好玩啊！即係啲女擁埋佢縮噶， 真係蠢到暈。 喂，好好玩。 喂，呢啲真係要真係知啊！呢啲同佢夾夾先，即係其實真係真係好玩。即係我佢點樣咧？佢覺得我係一個乜嘢人咧？個地位又應該好似。主耶穌咁上下，喂佢真係蒙拜你喎，我真 係唔係你呢啲叫啟蒙老師， 乜佢蒙拜你嗰陣，佢 講咧神咁巴閉， 屌幾時出嚟再玩喂，即係佢眼泛淚，佢同我講嗰時候係眼泛淚光啊，真係唔係同你講少啊，我話屌你咯咩，喂你唔使咁樣樣嘅喎，我心諗你唔使咁樣樣嘅喎， 好玩到喊嘅 啫，跟住我覺得好開心啊，開心啊喊，從來未試過有射啤牌呢樣嘢喎，大佬。我係真智慧遊戲嘅先見到嘅啫，我聽話聲俾你聽。喂，先佢有啲咁嘅諗法，即係嗰種感動感激咧，即係等於佢即係神蹟啊！即係佢可能係以後唔勃起嘅，我用神蹟嚟嘅以後勃起啊，幾撚犀利啊！屌你呢啲係耶穌基督咧五餅二魚嗰啲故事嚟㗎，我真係我可以咁樣做啊嘛！佢咪即係深深相信咗我呢個宗教。哇！簡直教主一樣， 邪教 啊！哇！成個神都埋出嚟，我屌你啦！真係行佢出嚟，紅海分開啊！屌你咧！我遲早可以咁樣做。所以佢俾我嘅印象係好撚深啊！咁當然啦，即係你知道我又唔可以話自己係好貪慕虛榮嘅，咁我都好沽名釣譽啊嘛，係咪先？啱啊，啱先。咁佢多啲出嚟玩，我又開心喎。依家俾我沽名釣魚啊嘛，我唔打羅威靈，我都沽名釣魚啊嘛。咁樣咦出嚟玩，有個牛哥，眼泛淚光，點屌你咯真係。喂，真係呢一打十次飛機啦，話即係咧，我真係攞佢嚟打飛機嘅，幾撚大鑊啊！咁 OK 啦，咁其實 呢次係好撚滿意，好撚滿意。咁啊，講下你又點解一雪前恥，乜撚嘢吐氣揚眉啊？咁你點樣啲過程咧？講下玩先啦，喺 K 房玩先。 喺 K 房玩，咁正話都講曬啦。即係最主要係個氣氛 有幾主動，有幾主動啊？ 唔係，我嚟講個女仔啊，咁其實嗰個女仔嗰晚冇乜點飲酒喎，反而，因為佢話前晚即係之前嗰晚飲醉咗，咁今日唔好舒服，唔好想飲，咁即係其實主要都係我飲多。 O、okay. K， 不過即係佢都會勸下嗰啲咯，咁但係咁佢自己又唔係輸好多，所以佢咁即係同埋即係你知我哋咁鬼多咁鬼得大班人玩咧，咁有陣時佢輸咗我。 其實基本人多閃走係仲容易嘅， 閃咗都冇人知 道。係啊，人多閃走就最容易 嘅。 呢啲問我啊，屌你！喂，閃到你唔信有時閃走你哋唔肯會覺㗎。 佢又杯咩咩咪算咯，佢 唔係我又閃，我唔需要搞呢啲嘢。我閃走你，閃到你哋唔肯覺。 但係講 你係要督緊住我咧，指緊住我啊！屌你老母有乜難啲問題話？ 但係嗰晚我就冇閃嘅，我就閃啫。 咁諗諗諗諗啊！ 容許佢閃啫。 咁你諗諗唔諗啊？ 我諗啊，我就諗得幾 OK， 都幾金。 但係你都好似好早走咯。 我咪你哋唔食宵夜嘛，咁咪走咗咯，跟住即刻上房咯， 即刻上房啦。 咁跟住，佢原本話鐘點房啊嘛，咁咪鐘點房咯。咁但係原來得兩個鐘咯。 O、okay、K， 我以為四個鐘啊嘛。 兩個鐘留真係唔好夠喎，幾錢啊？係 咯，兩嚿咯。 兩嚿水。咁不如俾咗兩嚿啦，坦白講。 係咯。 我唔緊要啦。 最慘，真係有分別啊！即係對我嚟講幾大影響添啊。 點樣啊？例如。 一上到去咁我。即係已經幾醉啦嘛，我幾 wing 下啦嘛，咁即係如果唔係因為兩個鐘頭，我可能真係瞓陣先至開始搞咯。咁結果就即係嗱臨搞啦。 但係條女 OK 嘅，條女即係冇乜點飲。 即係啲反應啊， 哦都 OK， 多唔多水啊 ？OK 嘅 OK。 擔唔擔啊？身材啊咁樣？ 唔擔 身材咧？ 身材 OK， 但係偏瘦咯。 即係有乜趨勢咧？嗱，因為其實你又諗住係話我哋揾佢做飯盒噶嘛。佢都如果淨係話又唔肯擔，咁又只係偏瘦，咁其實唔足以令到你覺得可以揾佢做飯盒噶。 但係佢有一樣嘢就係、是、楚楚可憐嗰種感覺咯。 OK， 一擺落去、我最撚想係咁樣一屌落去咧，喊生喊死，死老豆死老母，死全家死法噶嘛好似 嗰下攞命咯，咁 即係喺呢啲幾好喎。 同埋即係最緊要佢唔肥咯。 身材咧？ 身材 OK 㗎， 即係對嘢咧？ 大㗎， 都大㗎。 大㗎，但就偏瘦咯，所以都幾攞命㗎。 都幾靚戰鬥格喎。 同埋係大髀瘦咯，大髀好似同我小腿差唔多粗。 哇！喂，好正咯。 好瘦。 喂，咁啊正咯。 咁啊冇肉咯。 嗱如果佢 我哋啲瘦人咪唔好咯，啲肥人就喺流咯。 我可以同你解釋一下啲點解瘦嘅會好啲咧？因為瘦佢因為肥啊，嗰啲肥唔好啲嘛。肥咧要身重啊，佢做好多 energy 好多動作咧，佢都唔想喐，因為容易攰。OK， 咁肥有咩好咧？即係大隻啲有咩好咧？大隻啲啦，佢夠力喐。即係咁你其實你我就係覺得。你要睇你點樣對嗰、那個，你睇個對手係咩啊？即係如果譬如嗰對嗰個對手係肥啲嘅，咁你就唔好諗住觀音坐蓮，佢可以坐曬啦，因為佢好撚快攰。OK， 又唔好咁多招數。但係講真，但係如果譬如你先好想坐蓮咧，亦都唔係梗我瘦嘅，你應該梗我好 fit 嘅。即係嗰啲有啲運動型，係一路有夠肉，大髀夠肉嘅。 呢個就唔夠㗎，講真。 咁如果譬如你係想敏感啲嘅嗰啲女，其實瘦嘅女仔咧係敏感好多嘅。即係臨時尤其是粒乳頭咧，嗱啲堅嘅呢啲唔係我自己作嘅，啊亦都唔係我啲經驗嚟嘅，我睇佢啲唔知乜撚嘢醫學報告啊，成日有啲咁嘅鹹濕醫學報告咩咁啊，我睇咗翻嚟嘅。瘦嘅人係零舍敏感啲嘅，又有個乳頭啊咁，其實地方都神經線嘅啲嘢敏感啲。咁其實睇你想玩啲乜。乜嘢咯？即係如果譬如你係即係中意嗰啲楚楚可憐一屌落去嗌曬救命死全家咁嗰啲咧，呢一99%咧都係瘦底女仔嚟嘅。即係你坦白講，因為我明白你意思㗎咯。即係我哋呢啲玩咗咁撚多年，喂有即係坦白講有咩閪未屌過，有咩女未見過啊？即係靚唔靚、肥唔肥、高矮肥瘦，其實 喺我嚟讲都系一蚀嘅啫。喺我嚟讲，我唔知啦，我唔可以代表阿督你啊。咁你想玩啲咩？梗系想玩有啲咩啦？ 征服感啊！ 系征服感啊！坦白讲，咁咪要神山虎嚟做咩？即系好捻简单嘅啫。即系我使乜饮神山虎啊？我24小时充血嘅我。我一见到女，我个脑咧就释出伟哥嘅，释出啊，自动释出就屌啦！我唔需要神山虎，其实基本上。但系神山虎有种嘢令你硬啊嘛，你硬嗰种有种征服感喺度啊嘛，大佬。喂，大佬真系好玩好捻多，所以我唔系话同啲网友讲话，喂咩延迟啊，乜捻嘢勃起性功能障碍，我唔系讲呢样嘢，我只系同你讲话好玩好多啊，话先听。即系就系、是、因为而家我哋而家要即系坦白要玩呢种借一种近处。识玩这种近处就最好啦，所以而家玩感觉咧就同以前系同我后生嗰时候唔同。以前我后生嗰时候，我拣女，哇，即系我拣到嗰个老婆咁拣噶。即系而家其实我而家系求捻期到，好似呢次拣表妹咁啊，唔好讲这，要留翻下个礼拜先讲。系咯，好似而家拣女咁，喂，稍微 OK 嘅，高手平，唔得手平，唔得平。我真系即系咁样样，我就真系逐个够。以前我边系高手平，我都要大嘅、啊。咁就系嗰阵一上一瘦咧，啲女就唔大嘅其实。咁所以我局系变咗转一型高手平啫嘛。即系有以前80年代嗰时候喺深圳玩嗰时候，嗰啲女真系好捻得噶，你啲即系又大啦，又瘦啦，又高啦，咁样嗰啲又平喎。因为嗰时候玩嗰啲，我以前都要拣啊。見到嗰班都要揀，咁而家呢而家嗰班喺一跳落嚟，而家呢啲長度好揀，你都唔使揀啦。話有十件你十件啦。而家係咁啊，即係而家玩感覺多咗啊嘛。咁你就啊咁講我啊，都講翻你啦。咁你咁啊，一上到房，男沖涼，一齊沖你一定咩啊？ 分開沖，下手。 O K， 喂，真 係啊咁講翻兩個鐘嘅問題啦。咁啊做完咁啊 對住咪啊 佢走啦，做完咁佢走咗啦。咁我真係其實飲咗幾多下㗎嘛，夾硬做㗎啫嘛。咁做完都好攰，咁啊瞓，咁諗住瞓醒先走，咁瞓醒走揸車咪啱啱好。咁跟住瞓到真係啱啱搭正兩個鐘就有人敲門咯， 敲門啊， 係啊，敲門趕我就 唔係打電話。 唔係啊！ 我屌你老味！ 係啊，所以幾冇癮咯，即係嗱臨要沖涼，沖一沖，跟住就著翻曬衫，嗱臨撇咯要。 哦，咁兩嚿水嘅真係，坦白講你 真係最中意俾多。 你過夜房俾多兩嚿。 兩嚿過夜。 間房都大啲啦。如果我哋呢房，你嗰啲房唔大啊？你房係咪？ 大啊 ，OK 噶。 都係大房嚟。 都係大房。 都有浴缸嘅。 都有浴缸嘅。 哦，咁如果兩個鐘頭唔夠啦，真係唔夠。你俾多俾個 double， 因為我都係430幾，俾咗200多蚊啦，係咪先？咁你可以住得好啲啊嘛。 唔係，我起碼瞓到三個鐘，咁我就舒服好多咯。我瞓到兩個鐘都揸到車，都散曬，但係就個人未醒曬咯。 哦， 即係仲係啱啱瞓醒嗰個嗰種感覺咯。 哇！仲開頭諗住我間房借住俾你用完之後咩添？跟住我用添。我話如果係咁樣嘅話，你仲得辛苦。 系咯，最辛苦你又等到兩三 日，系啊，冇嘢，等你醒曬噶嘛。咁明啦，下次我 俾你。我就係知道我做完要瞓一陣，所以我冇借你間房。如果我知道我係做完可以即刻走到嘅，我就我就借你間房嘅。但係真係我知道我飲得太多。 咁最後你俾幾錢啊？ 原本話1300啊嘛，好似話我都係俾咗1500。 O K， 即係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咧，即係你而家阿林林咧有種新嘅。優惠啊，咁因為咧，佢而家多女咗啦，即係多咗嘅時候佢賺錢佢一定多咗啦。咁如果譬如你係嗌林林嘅女咧，而家嗱，你首先你要記住，價錢係加價嘅。如果環光，環光而家係坐台6嚿，一挑係1500，個嘢係2000嘅。OK， 而家，但如果你係揾林林訂台兼係咁巧係佢嗰組女啦。佢個組類呢，咁阿林林咪可以收1800，過夜收1800， 即係 513，咁即係每次都平兩嚿啦。但如果你唔係嗌林林嗰組類呢，就唔得啦， 就收返正價， 就收返正價啦。咁好簡單，即係話你知啦，咁樣呢個優惠唔淨止我㗎，你哋但係你哋同阿林林講， 啊，你話牛哥嘅朋友係咪有呢、這個咁嘅優惠？ 咁啊，林林係有同你講過有呢個嘅，亦都有同你講話可以推介俾人嘅。 佢冇同我講推介俾人，我啲我有，我啲網友就唔可以冇。 哇，咁我睇佢都係經理訂好過啦。 唔係，因為講真，阿七生日會，嗯 ，OK， 我同阿林林講，喂，七生日會， 嗯， 喂，我平啲，七都要平啲， 嗯， 咁啊七係可以嘅， 嗯， 咁即係呢一次嗱七唔係我訂啊， 嗯， 阿七佢自己訂啊嘛， 哦 ，OK， 佢都平啲啦， 都平咗啊， 係啦，咁啊 七都係熟客啊嘛，話曬， 我唔撚你啦，咁但我躲就，當然啲網友問。是不是如果嗌你講做女過夜千八啦，你都要問清楚啲先啦。 係啦， 但坦白講，你冇理由淨係我先有，好撚真係好撚簡單嘅啫。 喂，咁你有俾利是㗎嘛？你 keep 住有俾利是㗎嘛？唔係個個有㗎嘛呢樣嘢。 咁我坦白講係，咁啊係，咁你 即係我覺得起碼都要答你躲同埋問準佢咯。你唔好。訂咗房跟住埋單咧，話喂，我牛哥個 friend 呢個1300嘅啫，咁樣咯，係 啦， 你千祈唔 係因為你都唔知嗰件女係阿林林定係唔係林林噶嘛， 係 咪先？即係第二樣，因為有啲咁嘅嘢，網友講啲咁嘅嘢，佢益個網友啦，我覺得益網友啦。 嗯， 其實我點解要重新講一次咯？我唔出聲都得嘅。 嗯， 咁啊，即係證明一樣嘢啦，我先聽。一，你理得網友有時慳埋嗰一嚿水小費唔俾， 嗯， 咪可能冇咁著數咯。 嗯， 二。你估我同阿林林讲，喂，嗌你啲女，你可以平200，嗰200俾我得啦，可唔可以啊？你估？ 嗯，100俾你啦。 系100啦，系啦，即系俾100啦。如果譬如你收1800嘅，俾我，你俾100蚊我得唔得啊？ 嗯， 你估林林肯唔肯啊？ 问题系你会唔会咁做啊嘛？ 系咯，而家嗱就系呢样嘢啦，我需唔需要咁做？我会唔会咁做？ 你 坦白讲，如果我会嘅话， 为生咯，冇分别噶。 我会嘅话， 即系做翻扯皮条， 我就唔讲出嚟啦，我就唔会讲啦，系咪先？我就私下同林林讲啦。我话咧，我要做，我实可以。 唔系咯，大 我周台张明讲都可以。 唔系咯， 但系呢啲钱我唔赚嘅， 做灯头啫，冇分别啫嘛。 系啦，即系呢钱我唔赚嘅， 系咯。 我仲要贴俾利是，话俾你听。所以咧，啲网友系冇资格话我系牟利嘅。 嗯。 即係如果我要牟利嘅話，喂，即係我搞團五個人， 嗯， 我多五嚿水啊，大佬， 嗯， 係咪先？我真查，我問任何人都，我一定查到啊， 嗯， 話聲你聽，但係呢啲我要嚟做咩先？ 嗯， 我要即係如果我要咗，首先一遲早爆啦，就俾人知㗎啦，知都冇所謂啊， 嗯， 其實某程度都應該咯，我都有權攞嘅， 嗯， 啊，回傭啫嘛，我都有權攞嘅，啊，如果但我攞咗，我就覺得。我負嘅責任太撚大， 嗯， 哇！你就會 點？你個節目就失去咗中立性， 係啊，失去咗中立性啊！我就會係唔係推你去過啲咁嘅場啊？ 咪咯， 唔撚好！我係希望咧，啲網友咧，由你有啲場推介俾我去玩嘅啫，係咪先？嗱，我就咁，我咁樣諗嘅， 同埋即係有個中立性咧，就會出現賴嘢嘅情況。 係啦， 咁賴嘢嘅情況先好聽㗎嘛。 係啦，所以 網友都係中意聽我哋賴嘢。 我但係我唔想啊，你明白？ 即係我想你要明白，其實一個 comedy， 即係一個幽默或者一個有趣嘅事情，其實就係一件 悲 劇事發生嘅悲劇啫嘛。即係唔係喺自己身上發生嘅悲劇，你就覺得有趣噶啦嘛。 即係我想話俾啲網友知，即係我係沽名釣譽啫、啊。我真唔係我真唔係貪慕虛榮，我真唔會貪呢啲咁嘅錢啊，話俾你聽。所以咧，幫襯買神山虎是應該的，嗯，打賞就是應該的 ,ok? 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 嗯， 下個禮拜就講下我啦， 好 啊，真冇神山虎唔掂啊，咁啊下個禮拜先傾啦，節目時間差唔多， 扯過 咁啊下個禮拜就年初一㗎喇噃， 嗯， 咁啊年初一先去先共你哋啦，好，下個禮拜見，拜拜。 拜拜。